细细看花灯。

At the subway with your world in a bag by your side.

しだけくっついていようか。

能不能喜欢太多，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，但不能喜欢太多。 Thank you. raindrops making tracks in the sand. Listen as the wind blows, but no one's here to hold my

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，我会疯狂的爱上。 见过 爱，突破难关。我虽然也受伤了，在这。 起来，不让自己感受伤害。或许是种折腾，但我相信这只要还活着，爱就存在着。有人说我太傻了，太愚蠢，因为我不会怕有伤痕，总是允许别人用自我保护做基本，直到那个人伤我的完整，就放弃维护自己的责任。相信我那一刻就能送给他爱了，再去把爱填满完整。